好，集队。 集队。 集队。 星期二晚啊。 哎呀，有啲嘢咧，我啊等咗成晚啊，终于都可以讲啦。 咩事啊？咩事啊？ 或者寻日咧，阿刘伟恒咪讲咗太平天国嘛，即系你 点啊？ 唔系啊，你嘅 洪秀全系我嘅乡里嘛。 系啦，你系花都嘛？你话即系当时 以前叫花园， 系啦，好 而家叫花都。 但系咧，有个听众我完咗节目之后，我先收到啊。 咩啊？ 佢话队长啊，八九十年代香港嘅花都都盛极一时噶。 香港嘅花都即系咩意思啊？嘅花都盛极一时啊？ 唔系啊，嗰间啊花都。 边间啊？ 哦，我唔系好识啦。 乜嘢啊？ 唔系以前有一间叫花都夜总会，都盛极一时嘅。 系啊，我哋嗰啲听众啊，真系啊，可以话系啊。 唔系 包罗万有。 头先佢讲话香港嘅花逗号都盛极一时，都系一句。都是一句笑话嚟嘅，个逗号点用？ 冇错，呢个就系标点符号运用嘅问题。 真系唔该晒，真系啊！好啊，咁啊，开始今晚嘅沙流程啦。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阿一啊。 系，我系梁礼勤啊。 系啦，咁啊，琴晚咧，我哋就拉起咗一个题目嘅，就叫做拖鞋。咁啊，结果咧，好多听众啊喺度洗我哋版啊，摆咗啊唔同年代、唔同花款、唔同质料嘅拖鞋出嚟噶。咁啊，家家有求啦！呢啲有啲咩嘅好嘢，大家值得去回味一下先啦。 有啲就有啲凄惨故事嘅。咁讲咗下先，讲边个先好啦？讲呢位啦，呢位听众咧，佢就话讲到拖鞋咧吓，喂，真系呢、這个真系要，其实唔知道有冇一个所谓嘅学术上嘅证明啊？ 系， 佢就话佢同两个表妹咧，自细就唔听长辈话。 系。 通屋行都唔着拖鞋，系唔着啊！咁然之后咧，佢阿嫲阿婆咧就同佢讲啦：，哎呀，唔着拖鞋嘅女仔啊，个脚板啊会变到好大，唔靓噶咁样。 系又系呢啲啊，即系又攞个碗布抹就去山羊咩数嗰啲 friend 啦。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当时咧咁佢就觉得佢狂笑啦，听完阿婆咁讲，边会噶咁？结果咧到佢哋大个咗之后咧，三个女人对脚真系好大啊！佢话佢身高160，但系 你个人高只脚大咪合理咯。 佢着41号鞋啊， 系 佢身高160，着41号啊。 咁有咩问题？对一个女仔嘅脚大？ 大脚 大脚 靓 啊 嘛， 41号 咪都有咩问题啊？只脚大 唔靓咯， 系咩？ 梗系唔靓啦！你谂下人哋嗰啲三寸金莲，点解要扎住只脚啊？唔系因为 咩年代啊？ 唔系啊， 好多高踭鞋冇40几号嘅。 系啊，唔系，同埋咧，你其实对鞋咁大只咧，你企出嚟咧，你同成个人嘅比例觉得唔系咁夹咧，真系冇咁靓嘅。 系 系啊，咁呢、這个呢、這个就系佢个古仔咯。 我以为你可以读埋呢、這个。 吓， Mr. Lau， 你不如你读啊，佢太细粒我啲字。 好啦，佢话讲起拖鞋啊， 系 我有以下嘅惨痛童年阴影。 咩事呢？ 噔噔噔，小学时代住7层嘅徙置区，翻半就学， 系 中午要自己煮饭同洗碗。当时煮饭嘅地方喺徙置区嘅走廊，适逢以前年代卫生问题普遍唔好，鼠患不断。通常用老鼠笼咧先可以捉到，再用滚水就去消灭啲老鼠啦。中午食完饭之后，准备喺走廊洗碗嘅时候，自己着住对人字拖，突然感觉脚背有一件暖暖地嘅物件喺脚背扫过，低头一看，哎呀，一只极大嘅老鼠喺我脚背行过，都算系佢童年阴影啦。 咁我关拖鞋咩事啊？ 因为着拖鞋，着拖鞋嘛。 如果佢着住对鞋，咪冇咁觉咯。 系啊。 咁但係咁冇着冇着仲硬 啲。但係我又真係明佢呢个嘅感受喎、啊。因为以前呢睇住即係屋企人呢即係消灭曱甴啦，未去到老鼠咁夸张嘅。佢哋、真係攞拖鞋一嘢拍。 我媽都係、 拖鞋係我嚟拍嗰啲蛇蟲鼠蟻啊。 係拍曱甴啊。即係阿媽其实唔知點解好快手，突然間一见到嘅时候呢，求其唔理係边一个嘅拖鞋，总之立喺白咁样。白发白中，力不虚发。 嗱，一系 好似阿007咁样，一系飞埋去就中啦。 飞埋去就中啦。 通常系一系用报纸、杂志，一系用拖鞋噶嘛。 系 报纸、杂志，我都觉得啊，可以即系叫做 你即刻抌咗佢嘛。 拖鞋 你要洗噶嘛。 系啊，所以我自此之后我见到之后，我就觉得我接受唔到啦。 同埋咧，你打死咗只曱甴咧，喺个地下嗰度嘅嗰一个。 光景啊，即系你要清理，其实哇唔得，好好痛苦。 所以琴日咧，点解我讲话咧，我唔中意着拖鞋咧？因为我觉得拖鞋本身已经好污糟啊。嗱，如果大家记得以前啊，即系你知屋企都唔一定好干净。譬如最棘手嘅系咩咧？就系、是、你知啦，我哋细路仔食饭咧，屎不免啊，都会跌咗啲饭落去地下度 啊。 你个拖鞋一踩落去咧，嗰啲饭咧就会。焦咗上去， 就有 个鞋底度， 就有如一只中咗拖鞋嘅曱甴一样啦。 咁你知啦，白米一粒，但系去到拖鞋底就变咗黑色嘅一撇嘢，仲要行嗰啲地板咧就会隻，即系好似黐。咁你焗住洗，嗰、那个过程咧其实好呕心嘅。咁同埋咧，即系嗱，拖鞋底嘅固然污糟啦，拖鞋面都唔见得好干净嘅。有阵时唔知系啲老泥啊，定系啲脚皮啊，定系咁样。你好多時咧，如果譬如你嗰啲拖鞋，譬如係啡以前咧，即係啡色嗰啲，你見你耐唔耐見到佢有啲跡喺度？ 啡色嗰啲即係你話，尋日你話你阿 爸嗰 只咧， 嗰啲咧，或者有一啲咧，有一隻咧係，我唔識講，好似帆布嘅質地嘅，即係佢咧係個面咧，即係嗰個接觸腳板個位置，其實好似有一啲帆布咁嘅質地，你係見到有少少窿喺度嘅。 嗯， 有陣時候你係要攞牙籤先，或者攞牙刷先挑到入邊嗰啲污糟嘅嘢出嚟。你谂下几污糟啊！ 所以你要摆落水上， 要定期洗拖鞋 嘅。系啊，我妈嗰阵成日都系 keep 住帮我哋洗拖鞋。 我寻日咪话我以前细个经常着嗰只人字拖，即系黑红配色或者蓝黄配色嗰只嘅。咁咧嗰个咧小弟着，我估系我屋企嘅问题啦，因为比较潮湿同埋多灰尘啊。 系， 当我一冲完凉出嚟嘅时候，本身对拖鞋少少可能。即係有啲水氣咧，再踩落本身唔係好乾淨嘅地下咧，就好容易積咗好多嘅污糟嘢喺個叫做鞋底下邊嘅。咁所以如果屋企拖完地冇去清潔嗰個拖鞋底嘅話咧，當我再行嘅會有翻 印咯， 有個印喺度。 最憎啊！ 所以我記得以前咧拖完地咧，我同細佬係要輪流咧企喺度，然後就攞個拖鞋喺度，即係叫即係好似我洗腳咁樣咧，就係、是。踩落個拖地拖嗰度就係、是、要清嗰個叫做拖鞋底，係啦，同埋好間唔中，呢、這個就可能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可能每兩三日你拖一次地已經要做一次啦。但係一個大嘅清洗拖鞋，可能每兩三個月咧都要由頭洗過一次先至可能即係叫做攞嚟著。如果唔係，會有味同埋有污跡 嘅。反胃啊！真係。 因為咧，其實香港天氣潮濕啊，有好多時，譬如我屋企係嗰啲磚，係咪嗰啲磚嘅地下叫磚啊？ 紙皮石定磚啊？ 唔係紙皮石，即係一塊塊嗰啲磚咁樣嘅地下。咁當你潮濕嘅時候咧，你嗰個地面咧，少不免會有啲水，但係你未必覺嘅。咁但係啲水再加咗一啲 拖鞋底 塵啊，咁然後咧，你個拖鞋底咧，你其實係會積咗一啲污糟嘢嘅。跟住有陣時嗱，即係雖然你去洗手間係一對拖鞋。你喺个厅度又系一对拖鞋，但系有阵时咧，你懒咧，可能系就咁踏入去一下，然之后攞嘢，跟住走翻出嚟啦，你就会发现你踏入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唔止系一个印添啊，因为你个拖鞋底咧黐咗好多尘啊，咁然之后嗰啲尘咧就俾 toilet 嘅嗰啲水咧，即系你踩嗰一下嘛， 系啊系， 跟住就有一堆好似黑色嘅物体，咁就提醒你喂，嗱一声洗拖鞋啦。 但系你其实拖鞋洗极都唔会咩噶嘛，因为点解咧？香港实在系一个。塵非常之多嘅地方，即係轉眼間，可能你今朝吸完地或者拖完地，其實你傍晚咧已經地下係黑色嘅啦，已經 好多車啊， 係啦，咁所以你個拖鞋其實永遠啊個底都係一個污糟嘅狀態， 所以要揀一個啱用嘅材料嘅拖鞋咯。有啲咧係冇咁黏嘅，尤其是可能好似阿媽尋日嗰只咧。即系我哋话个金丝网嗰款咧，系比较容易滋生一啲污糟嘢入边嘅。但系如果你话咧啲胶拖咧，点解啲人咁中意？就 系 因为佢清洗方面同冇咁容易黐嘢咯。同埋我记得以前个卫生常识冇咁高咧，其实你屋企嗰对拖鞋咧，有时可能四点几做完功课，落街同啲 friend 落公园玩咧，你就系着嗰对拖鞋，着完之后咧喺个公园跑完啊，草地踩完之后又着翻屋企，其实你唔会分兩對拖鞋噶嘛？ 係， 唔係喎？落街我哋一定要著鞋噶。 而家我 都 係著鞋嗰樣嘢啦。但係而家就可能會分一對叫出街拖鞋，去沙灘拖鞋、行山拖鞋。但係以前係一對拖鞋，屋企著完落公園玩就係嗰對。我係而家先至有個概念啊，要分兩對拖鞋，一對出街，一對屋企用咁樣咯。 我係接受唔到嘅嗱。首先咧，即係因為潮流嘅關係啦，即係嗱，應該咁講。我住屋村嘅表兄弟姊妹咧，佢哋就好習慣 行出街系继续着拖鞋落去嘅，即系落去屋邨楼下嗰个超级市场或者便利店度诶买卷面包咁样咧，佢哋系着人字拖，佢都冇问题嘅。嗱，我系完全唔得，而家都唔得噶，我系不能够着拖鞋出街嘅。 系 凉鞋我都讲过，凉鞋都唔得嘅。咁第一咧，呢个第二咧就系后来即系早十几年咧就开始兴起埋咧，即系譬如一哥之流嘅人咧，佢都会着拖鞋翻工噶嘛，即系拖鞋变咗潮物啦。 佢而家呢个 系凉鞋， 有一段时间 踩踭啫。 尤其是咧，譬如我认识嗰啲做影相嗰啲哥哥啦，即系譬如开个影楼嗰啲咧，我哋有一班叫拖鞋党啊，刘墉嗰班咧。咁佢哋就係啦，即係啊呢啲我唔知叫做咩 term 啦，总之佢哋呢就係兴上身呢就可能係 buffing ape 短褲，下身就着到人字拖嘅。咁我係接受唔到嘅，即係我觉得拖鞋就係喺家中着，不能够着出外面嘅。我不能够接受啦，呢个我自己一系。 我自从买咗一对贵嘅拖鞋之后，我就接受到啦。 哦，因为嗰对拖鞋其实要着俾人睇。 系啦，因为 嗰对咩 B 字头定咩？H 字头啊？ 我最早应该话咧，我好记得系有我人生第一次觉得，哇！一对拖鞋使唔使咁贵啊？即因为我哋买开真系屋企楼下嗰啲屋村嘅鞋铺，可能廿蚊一对，或者而家可能加咗少价，三啊零四啊蚊一对啦。但嗰对系喺啲运动铺头买嘅，可能仲要折上折买两对，再做个九折，都要两嚿几水嘅嗰啲运动拖鞋。 系， 但自从可能有时你踢完波之后，可能我哋即系男仔啦，踢完波啊，打完波之后咧，你只脚攰，你可以换翻一对嘅稍微少少叫运动凉鞋或者一啲行山凉行山拖鞋出街嘅话咧，你个脚系舒服啲嘅。 有啲咩特别咧？佢系咪有嗰啲好似石春路嗰啲？ 唔係，佢應該係冇咁將你只腳腳包實啊，咁你可以放鬆。 尤其是可能我哋踢完波，咁你只腳本身大， 啲波撥係 窄 啊， 又多汗啊， 剛剛好 噶 嘛， 又熱，咁但係你可以換對涼鞋，或者你游完水可以換嗰對涼鞋。咁你我就慣咗會有對咁嘅即叫做出街拖鞋會咁樣著咯。同埋嗰次二百幾蚊，我試完之後發現。咁又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嘅，又真係 一個， 真係同屋企居家嘅拖鞋係有些少分別嘅。即居家拖鞋嗰種膠咧，你著得耐，你會覺得個腳踭會痛啊，或者佢變硬會勁啊，你個承托冇咁好。但如果你著咗一啲真係佢設計俾你，可能喺我個 friend 買咗對係話聲稱可以攞嚟跑馬拉松嘅人字拖， 係 可唔可以唔好啊？ 嗱，聲稱啫。但因為佢有啲人體工學，而家嗰啲越出越勁啊！有啲人體工學入邊咧，令到你嗰、那個 我個人都著人字拖嘅咩？ 有嘅，例如可能佢個唔知個底嗰個位可能係有少少彎啊，唔係平嘅話咧，佢話可能係令到你踩落個地板嘅時候，令到你嘅肌肉可能會回復得快啲啊，有好多唔同嘅人體工學喺入邊，令到而家啲拖鞋、人字拖鞋，即因為膠拖鞋都有運動膠拖鞋都有出過，可能真係可以去到三四百蚊一對都有嘅。 但係 真係不能夠接受。 但係你跑步咧，你真係對拖鞋喎、哦。咁佢會踢踢踢踢咁樣噶嘛？咁你點樣跑得好咧？ 嗱，呢個就我未試過，但係行山拖鞋我真係試過，因為有啲係專門俾你可能叫行一啲簡單少少啊，同埋行俾你過水嘅拖鞋，可能比較短程少少。其實 但係嗰啲係咪涼鞋嚟㗎？ 佢唔係涼鞋，佢真係人字拖嘅， 即係冇嘢箍住個腳踭。 當然你自己要衡量啦，即係我自己有試過行同一座山係著行山鞋，有試過著行山涼鞋，亦都有試過著人字拖嘅。咁的而且確人字拖嗰承托同埋性係即係佢嗰個叫做保護力冇咁足，但係調翻轉佢嗰個輕便同埋你一啲其他嘅可能要行一啲特別嘅路徑，即係例如涉水嘅話，就有佢嘅好處入邊。咁你自己要衡量。但係而家因為而家出得越嚟越勁啊，所以已經唔再係停留我哋屋村嘅嗰種屋企拖鞋嘅情況出現㗎啦。 因為咧，我成日都覺得，尤其是係做運動咧。啲腳趾咁樣伸曬出嚟，其實係好容易整親 㗎。你知啦， 我係因為咁，所以我唔會著拖鞋出街，同埋我唔會著涼鞋出街。 好佩服㗎！有時咧喺屋村咧，即係譬如我啲表哥咧，你知啦，求其一個地方都可以踢波㗎嘛。 啊、 即係求其有兩支柱， 好痛。 你諗下，你嗰個腳趾甲，如果一嘢磨落去個石屎地嗰度， 係啊， 真係腳趾甲都批評㗎嘛。 嗱，你睇呢對，嗱呢對，嗱呢對啊， 499 啊，呢對就係聲稱可以即係快速回復，即係小腿肌肉嘅一對拖鞋。 但 係 呢個就係 哇，呢啲色又 可以跑，可以跑馬拉松。 呢對唔係跑馬拉松，呢對係俾你回復小腿肌肉嘅。 嗱，老老實實。你望到呢一對，其實我覺得係阿媽著嗰啲，呢款嚟嘅喎。 因為小弟外父係一個長跑運動員嚟嘅，係啊，佢以前每朝頭早去跑步先至翻工嘅。我喺佢屋企試過著，佢真係買咗三四對呢啲。 又真係一分錢一分貨。 唔係啊，我明嘅，即係可能咧，佢真係會特別好著啦。即係我唔否定嘅，因為你又計曬數嗰啲，咁我冇得同你拗啊。但係個問題係個樣真係唔靚啊嘛。其實真係似阿媽著嘅。 你有冇發現嗱？時下年青人啊，好多如果你行去維園嗰啲年青人啊，成日就著住對波襪。加對拖鞋出街啊！ 我頭先就想問你有 冇？就係呢種都係咁噶。 其實你有冇著波襪？ 我有。 你著嗰啲拖鞋都會著襪襪。 有時嘅，如果人字拖就當然唔會著襪啦。但有時可能著嗰啲拖鞋，我都會著襪 嘅。嗱，此言差異啦。你知唔知咧？即係譬如有啲譬如日本嗰啲劇咁樣啦，咁佢一定係人字噶嘛。 系， 佢有啲襪係即係好似 再解開咗咁樣噶嘛，即 係 佢唔係平牌嘅襪， 係啊，逐隻腳趾，唔係唔使噶，我呢個係淨係將個第一隻腳趾 分開咗， 分開兩忽咯，兩餅咁樣抹開，咁跟住之後你就係貨你著嗰啲人字嘅任何涼鞋又好咩都好噶嘛，咁你可以買呢啲啊。 哦，嗱，當然好睇，有段時間係興噶。真係睇你個人個點樣去襯嗰件事咯，我接受到。 呢對個樣真係唔得。 唔同，佢功能性嚟噶嘛。 我真係覺得呢對個樣唔得。 功能最緊要啊！ 不能夠接受，我覺得拖鞋放在家就千日好啦。 但係佢 唔好意思啊。 但係佢呢對咧，其實真係攝水係幾好嘅，的確你見到嗰啲膠嘅質地咧， 我真係接受唔到。接受唔到攞对拖鞋着出街，更加唔可以接受拖鞋着对袜行出街， 仲接受唔到个499嘅价钱。 放下了窗帘，隔绝街外灯，收起了活跃奔波界外生，凉夜就附托这新鲜睡衣，戴着口罩，喝着暖汤。剩了风沙卸下用大衣，摆入了梳化深处享平安，茶凉掉按着炉再煮咖啡，漫无目的家中沉醉。爱就甜，爱就是静静地空，笑倦了，笑倦了，便沉醉去，再没有能让我让我恋上我的家，放下了心中各样爱和伤，让藏共灯给我透透慰，去准我写意述性的生活，从来未让我失意过。绝街外灯，收起了活跃奔波街外心，凉夜就附托这新鲜睡衣，盖着口罩喝着暖汤，擦净了风沙卸下用大衣，摆入了梳化深处享平安，茶凉掉按着炉再煮咖啡，漫无目的家中藏。 昨晚嘅在家千日好啊，即系对拖鞋啊摆喺屋企就千日好啦 吓。我系一哥原来买咗对拖鞋，我头先送佢。 一哥系咁喺度晒啲拖鞋。 唔系啊，佢头先俾我睇，佢买咗边对咁，跟住我见到我就啲颜色即系因为好花里花碌咧，唔系太睇得清楚个样，我话都 OK 嘅。跟住佢指个价钱俾我睇，哇，简直系去到一个天花板嘅级数。你自己讲， 冇嘅，系一分钱一分货啊嘛， 五嚿水有得找， 拖鞋， 运动员要有噶，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听听新闻先，跟住翻嚟咧就有陈迪克前辈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本年度票价调整触及封顶机制，将会加价3.09%。 港鐵話今年票價封頂機制安排發揮了作用，照顧了市民的負擔能力，亦都會繼續為乘客提供恆常票價優惠。有市民認為經濟環境差，港鐵加價不合理，亦都有市民說只能夠無奈接受。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表示，希望港鐵額外推出簡單直接的優惠，例如搭十程送一程等，讓市民受惠。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機制未有計及港鐵廣告、商場租金等的收益，應該再作檢討。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召開會議，統籌5月1日至5日一連五日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期間接待訪港旅客的預備工作。相關單位會在內地勞動節黃金週之前保持密切溝通，在不同環節籌劃和推進各項預備工作。主持會議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說，因應內地勞動節黃金週期間訪港旅客將會增加，各個部門與相關機構會保持緊密合作，及早準備和積極部署，並且與內地相關對口單位加強協調和溝通。參與會議的除了海關、警務處、入境處、運輸處以及多區民政事務處等政府部門代表之外，多個旅遊相關機構，包括旅發局、旅遊業議會、西九管理局、主要旅遊景點及酒店業等，亦都有派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會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主席格林伯格和會長歐倫斯。王毅說，中美關係的癥結在於美方將中國定位為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最重大地緣政治挑戰，這種錯誤認知導致兩國關係問題不斷，美方領導人所做的承諾亦都無法轉化為實際行動。美方應該同中方雙向而行，為兩國人民交往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通過面對面接觸交流，不斷增進相互了解，推動兩國關係穩下來、好起來、向前走。美方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的三藩市之行取得巨大成功，為兩國關係確定新的調性和方向。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願意繼續為推動兩國交流接觸發揮積極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晚间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我有个高中同学在教委做嘢，雪碧升初中的事应该帮到手，不如找日我哋请佢食饭。 咁真係太好啦，麻烦晒你啦。 帮我哋嘅細路做嘢又点会麻烦呢？ 韩科长对东艺有求必应，原因系乜呀？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以动画就为引子，讲述在基本法之下不同背景的香港人怎样扎根发展。 猫头鹰博士深入浅出演绎相关条文。 特区政府一直履行基本法内的责任，制定不同劳工法律和政策。 今个星期的嘉宾是菲律宾裔警员易天基和资深记者李九哥。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香港电台联合制作《我们的基本法》， 逢星期二、四上午10:55，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Let go of your life AP 潘宇谦 Know what you'll find 浮云如暗号 JNY Beats 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差与你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作为亚洲其中一个历史最悠久、最享负盛名的电影平台，第4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会在香港多个主要文化场地上映来自超过50个国家、超过190部作品。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家人的定义可以比你想象之中更加阔。 We are family， 用爱分担几多失意，同一呼一吸，就让你知那开心的故事，大概总有你活内做证。 蔡一智创作的时候原意就是写有些身边的朋友公司的人其实已经亲如家人，而当导演刘伟恒听到 demo 的时候觉得意义上是跟他的电影不谋而合，于是立即拍板成为今次电影的主题曲。填词蔡一智，编曲监制何炳顺，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4位，草蜢 Family。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八年前的一次聚会，手下留情，永远怀念陈迪克前辈。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 恶史能登吓坏人，家阵从良得民心，手下留情，诚意邀请今个星期登场的重量级嘉宾 陈迪克，资深演员，他同迪克与牛仔毫无瓜葛，但是同牛仔一样咁好身手，皆因他武功高强，还做过很多剧集的武术指导，有做过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国杀人王。除此之外，他亦演过无数的小人物和大坏蛋。不过真实的陈迪克其实好好人，仲好玩得。 为正义大杀三方，诛奸匪，签豺狼，誓扑灭罪恶黑帮，像红魔尽杀光，用金刚凭毅力去扫荡，用金刚怀着热血一腔， 便过。扶若忧，助困急，理应多。义勇堪家，中国杀人王。 咁咧，我而家喺网上面咧，其实就会揾到，即系如果我打中国杀人王，咁咧佢喺 YouTube 咧，佢就会出到咧有啲歌嘅，一首主题曲嘅。 主题歌好似系。 是不是你唱的其实 不 是、哦、我一直都说咦会不会是迪克唱的呢 那个什么什么田啊 黎小田。 黎小田。黎小田。 哦、是吗黎小田唱的 好像是他唱的好像 是。 我记得是不知道是他唱同埋他作曲的嘛。 是 他那时候在那边的嘛。 是是但是即是你难得即是人生当中有一个主角做了啦。但是你又没有继续在这个即是男主角的岗位继续发展的其实是不是的即是你都继续做回舞狮的事情是不是、 做一些什么做一些不要那么责任那么重的事情、哦、即是你不要被我孭得那么重 是啊你真的得意哦 我孭得重呢就硬是不知道怎样的我不 即是你反而喜欢做一些小角色啊 好啊又不用上身又不用成就好 多那你在亚视留了几年啊 73年开始去 即是拍了杀人王 拍咗 三少爷的剑啊嘛， 七六年走 咯，哦七六年走。 但系咧嗰阵中国杀人王咧，咁啲反应都 OK 噶嘛，一般嚟讲。咁但系当时你行出街会唔会系 已经红咗 大家觉得你系一个明星咧，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会讲。 咁但系我你知啦，我又系着到咁样嘅啫嘛， 都系底衫 咁样。佢哋系咪佢啊？好似唔系佢。跟住人哋嗰个着得好靓嘅喎，啲衫。 唔系嗱，谂落咧，其实如果当时阿迪克你真系再执翻自己靓仔啲嘅时候，你分分钟而家。是吧 天王巨星咯、 啊。 是啊。那些很难讲的。 但你又不是很恨。是啊性格的问题我觉 得这个是。是啊、 是但是那时候阿士有没有做舞狮的都 同时间。 有。 都有的。 我最记得是他们有个叫林咩奇啊以前那个、叫做大狂魔啊。 是。 那时候不是、大家姐与大狂魔。 哦听过听 过。那我就做他的助手咯。 是。 我就做大狂魔的助手咯。就几、舒服啊。 做舞子。 是啊又做舞子又剩又打埋。 是。 几舒服啊就冚唪唥都是他讲晒。 是。 那一路就在亚视就做了三年。那点解会 去。去到76 点解会去 TVB 呢当时。 不是初初是这样的。拍到75年呢就同嗰個導演，嗰、那個導演就話：喂，不如去台灣咯咁，嚇、啊、又去台灣， 係 因為我啱啱73年去完台灣啊嘛， 係 即係張傑嗰個年代。 哦，知道。 咁啊去台灣就去咗年幾又翻翻嚟啊，咁咧就嗰陣時嗰、那個復星過嗰邊噶嘛，阿、張傑咧就去嗰邊。即係好似想另起爐灶嗰啲咁樣咯，就唔喺邵氏咁樣噶嘛，咁啊嗌咗阿家良過去咯，咁啊剩翻阿雞喺呢邊咯，阿唐雞呢邊咁啊嘛，咁我哋咪跟佢過去咯，因為我哋單身寡仔啊嘛，冇乜所謂啦，係咪先？始終因為個老豆老母喺呢邊啊嘛，過到去嗰邊，咁你就費事有陣時成日就你又。嗰陣時啲電話又冇咁咩喎，你知唔知打一個長途電話要等噶，要去到輪到你啦，咁你就入去個房嗰度，咁幾句講完就俾錢咁噶嘛，嗰陣時邊有咁揸住個啊依個手機咁樣幾快嗬，前一陣嚟嗰個廣東唔係噶嘛，又 喺個電話，即係其實都會有啲諗掛住屋企啊咁樣嘅， 所以你就再有人同你講話去台灣嗰陣，你就麻麻地啦。 系啦， 咁啊，然之後就同 TVB 有咩關係咧？咁 啊，翻翻嚟呢邊就78年到啦，78年咁啊，家鼎咧就喺 TVB 啦，李家鼎就喂過嚟幫下手得唔得？ 嗰時你已經即係你同佢已經熟噶啦，家鼎哥， 所以大家一齊撈噶嘛，以前、 哦、即係佢都係舞獅界嘅， 佢就周小來佢哋噶嘛， 係 佢啊周小來，我就劉家良，雞咁樣噶嘛，咁啊大家嗰陣時咧又有袁小田啊，又好多咁樣嘛，有徐義牛啊咁樣噶嘛，一紮噶嘛，全部嗰陣程小東，程小東咧就跟住佢阿爹， 係 程剛係嘛，即係嗰陣時咁樣噶嘛，咁一代咁咪翻到過嚟，咁佢話啊家鼎話，喂你嚟幫下我手啦，咁我話。做咩？我话你做乜嘢？你做开嗰啲咪梗系做嗰啲啦，仲有咩做啊？我话唔系，我而家又演员又舞狮又咩都咩嘅，又指导咩，咁你咪做指导咯过嚟。 系哦，咁样嘅。 又帮你做下指导啊？即系佢接咗好多部嗰阵时，最记得就系拍嗰部咩鬼嘢叫做好鬼多人嘅， 好鬼多人， 好鬼多人噶。陈家乐嗰套叫咩 啊？书剑， 书剑 啦， 哦，就开书剑，你又过去。 嗰、那个书剑系咪真系秋官啊？ 秋官， 哦，系。 红花会好意，白血染万衣。 咁樣就入咗 TVB 就幫手啦。 咁入咗去咧， 咁係咪真係指導啊？就係做書劍嘅指導啦。係 啦，就唔係、okay. 就幫佢手咯。 哦 ，OK。 嗰時又有攣毛強啦，有羅強啊，好多個噶嘛。 攣毛強都好熟喎、啊，呢、這個名字。 我未好似聽過攣毛強。係 啊，有人講過呢個名㗎，邊個講？ 可能係阿牛錦眼前輩都唔定啊。 係啊，係啊， 係啊。 阿陳國權前輩 係係啦。 陳國權咪我睇住佢入嚟㗎嘛，嗰陣時喺邵氏。 係因為佢都係跟阿唐佳師傅咁樣㗎嘛，好似 係。唐佳係佢舅父。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次你翹咗呢個。 哦，係噃，明啦，明啦，明啦，明啦，明啦，明。 咁樣咯，幫下手，幫下手咁啊，足之一路幫下，幫下，就幫到而家。 哦， 唔係幫到而家，係做 即係入 TVB 至到而家啦。 達美36， 36你係。 咦？你攞咗幾個金牌㗎咯？ 幾個啊？ 即係有當中 TVB 唔少劇集嘅一啲經典嘅鏡頭，都可能係出自你或者你有份參與㗎咯喎。嗱，譬如頭先我哋好早期講嘅《上海灘》， 中 槍 係啊，上海灘。就收尾我又做做下又即係啲人又即係你知啦，嗰、那個又話點解佢唔做啊？點解又去做啊？點解佢做？冚唪唥唔做。轉咗做演員。 哦，咁樣樣嘅。 係啊，即係嗰有啲人你知啦，嗰、那個又話佢又做又乜咩？你唔覺得上海灘寫住副武術指導嘅？ 係。 係咩？係咩？冇留意喎，呢個又真 係。係就寫住你嘅名噶啦。 係啊。 是寫陳定克定寫 陳定克咯？佢點解唔寫武術指導咧？就係又係有啲咁嘅嘢咯， 啲排名嘅問題啦。 係係係。 咁我揸嚟做咩啫？我又唔係話咁咩嘅，我又唔係咁中意咩嘅。 係， 即係我成日都記住，有花就自然香噶啦。 係 咪先？你點樣都冇用嘅。 浪滔滔，湧出心裏無盡愛恨，浪苦。 咁嗰下即係中槍嗰下，其實點解會諗到一下咁嘅動作呢？ 嗰陣時係好有心機拍嗰套戲。第一日開會啦，大家一開會嗰陣時，咁我哋知道許文強梗係佢做㗎啦。咁跟住咧就呂良偉，佢就啱啱點解咧？其實呂良偉同廖啟智兩個咧，就我哋喺度挑緊嘅，即係揀緊兩個邊個 做丁力好咧？ 邊個好啲咧？ 哦，原來有個咁嘅古仔嘅。 梗係啦。嗰陣時一定有呢樣嘢噶嘛，邊個似啲咧？邊個佢呢個比較好啲咧？咁樣噶嘛，咁然之後我啱啱佢訓練班出嚟啊嘛，阿呂龍偉，呢個咧因為佢係小人物啲噶嘛，即係滿腳牛屎嗰啲咁，即係唔係咩啊？邊有得食啊？嗰度啦，即係咁樣噶嘛。其實嗰啲即係深尾佢先至因為受咗阿許文強嘅影響，佢先至去。 發 奮佢先至去做，即係嗰啲遊型啊，嗰啲咁嘅嘢啫嘛， 係 咪先？咁我哋排完幾場，你咪要傾咯，打嗰啲咧多數要傾咯。 咁但係中槍嗰下，即係你點樣度出嚟咧？當時記唔記得啊？ 有咪我哋咧就整幾個，大概我諗都有三十個， 係啊，好多㗎，係啊， 整反應彈咯，反應彈黐曬喺度，就我撳，即係我撳掣啊，我驚佢哋撳唔貼，撳唔到啊嘛。咁發姐問我：喂，我點做啊？我話你亂嚟咯，你亂嚟就得噶啦。你唔好諗住話我咩，你諗住亂嚟。你點樣做？你咁撳到你邊度，你就邊度喐咁得噶啦。咁你由邊度喐起啊？咁我唔知喎，我都要問下嗰個。 即係點樣駁翻條線過嚟？ 我都要問下嗰個咩啊？嗰個反應嗰條友先得噶喎。咁佢咧就整一粒一條木。咁啊，釘曬啲釘喺度。咁咧呢個咧就係一支鐵嚟嘅。咁你 塌，咁我去到嗰啲釘，佢就著釘就著，咁你嗰、那個佢咁咪自然會爆咯。 哦，即係你手上面揸住嗰個咧，就是、有一支鐵咁樣嘅，然之後咧你就掂落支釘嗰度，跟住個反應彈，嗰一下就爆 啦。你係咪咁樣突突突突突突咁啊？嗱，一兩支咁樣你，佢就有嗰個反應，咪嗰個出嚟咯，一下兩下三下咁樣咯。如果你快啲，咁佢咪彈彈彈，咁佢咪通通快啲咯。 係 係係 啊嘛。 咁跟住，所以就一路就亂炸啦，亂爆啦。 我哋裝咗起碼有五六十個。 係。 总言之，你唔使理我 bling bling， 你就行完个身系咁样，哇咁样样啊咩咁样咁啊咁就 OK 噶啦。 系 咁， 但系咪一剔过啊？嗰、那个 好似做咗两次。 哦，两次。 系啊。 因为点解做两次咧？因为啲保险嘢嚟噶嘛。唔系，我哋要求佢先。 系。 因为好麻烦嘅，点解咧？又要搵块嗰啲叫做牛皮啊。 系。 薄薄地要包住晒呢度噶嘛？ 包住晒肚腩， 系啊，包住晒，因为咧嗰啲反应弹分钟辣入去噶嘛， 系系系， 甩皮噶， 系系系， 咁你要整晒嗰啲嘢喺度，咁样全副咁样嚟到呢度，就唔好尽量嚟呢度啦， 即系唔好进到喉咙， 系啦，你如果喺呢度嚟咧，喺呢度你会 整亲喉咙， 啲下巴或者咩啊嘛， 哦， 所以通常都系， 喂，你知佢反应有阵时咁咪死。你嗰個火彈上嚟噶嘛？ 即係彈到眼啊，彈到鼻啊，咁樣樣。咁啊，結果就出咗呢個經典嘅 shot 出嚟啦，真係驚妙不得之了嚇。 佢其實驚咩點咧？我哋即係係人，其實每個人都得嘅，我發覺。 我知你呢句。 點樣邊個人上去做一樣一樣咩嘅啫？一樣係咁樣做，只不過你有陣時啲手法啊，或者你佢嗰個反應唔同啫。你喂你教你佢 NG 一次唔得，咪兩次咯，兩次唔得咪三次咯，實得噶嘛。 啊，好正啊，迪克真 係。係咪先？ 係嗱，咁啊舞師就去到八幾年度就開始淡出啦，你就繼續全職就做咗演員啦。喂，其實你又演咗都唔少經典角色㗎。 好多啊。 嗱，首先咧，第一個我哋要問啦，我同阿勤咧就好中意睇《射雕英雄傳》嘅。係。咁啊，今日咧又集到一個遊啦。係 啦。 你就係嗰個蛇咧，死極都死唔去嘅沙通天。你記得呢個角色啊？ 幾日 成日跟住阿袁蘭紅烈，跟住阿劉江師傅， 係啊係啊，係 啦，你係側邊嗰幾個， 即 係 幾個其中一個 劉羅嗰啲劉羅 啊，唔知三個一係四個啊嘛， 四個嘅好似四個， 跟住阿劉江周喺邊度咧？一打就我哋上噶嘛， 咁你又成日其實你又麻麻地好打嘅， 係啊， 即係你又唔夠 成日衝咯， 同埋你成日就討好阿小王爺， 係啦係啦， 討好阿即係阿三哥， 三哥， 你又即係你係佢哋側邊啲護法嚟噶嘛，係 啊， 喂，沙通天呢個角色你記得啲咩咧？當時？我好中意，我咁咪嗱，我哋好深刻嘅呢個角色。 我最記得咧，就總言之，咩嘢都阿劉江講親咩都啱嘅，你講得啱，係嗰啲咁啊。太子咧，即係阿邊個啊？ 阿三哥， 阿三哥 就係啦， 就梗係你冇咁多嘢講，唉，我唔講嘢，你講啦，即係咁樣噶嘛。我記得我哋呢個角色就係咁樣，係。 但係你又成日亦都成日走去搞阿郭靖黃蓉嘅， 唔係因為收咗 order 要做嘢 啊，order要做嘢啊嘛， 係 係咁啊，成日都去咁樣心，好似有一個又做老友腳嘅係嘛？我記得 你喺神雕做咗老友腳， 神雕老友 腳係。因為咧好多人都有講過，即係呢一套嘅射雕咧製作就十分之認真嘅。嗱，你又做过舞师啦，你又饰演呢个戏啦，你用你个角度去睇，咁啊，阿小东哥嗰时即系安排嗰啲武术啊，嗰啲系咪即系嗰啲舞姿嗰啲好劲啦？即系作嚟你侧边睇， 都几佢有心思咯，佢同埋佢条友好鬼死咩嘅？ 你条友我哋唔讲下呢啲啦， 好鬼死醒目嘅。 但系拍得辛唔辛苦噶射雕？印象深唔深先對你嚟講？ 我都好似冇乜辛唔辛苦嘅，我都覺得套套都差唔多嘅啫。老友腳辛苦啲啊！老友腳因為又要打嗰啲乜鬼嘢咩棍啊嘛， 嗰支打狗棒啊， 係啊， 因為要將個幫主傳俾你。 打幾廿次係咯， 係啊。 你有一位咧，成日同佢拍嘅喺沙龍廳呢個啊，呢位嘅我唔記得咗呢位前輩叫咩名啊？佢食咗阿郭靖食咗條蛇嗰個咧， 白雲彪。 系白文彪啊！ 白文彪前辈，你就同佢同埋阿你啊，同埋呢位我唔记得佢个角色叫咩名啦？咩仙翁啊？唔知咩？ 系 白文彪好似唔喺度啦， 好似系 佢好似过咗身。 系啊，白文彪前辈系啊，你又 佢九啊岁噶啦，应该如果喺度。 哦，系啊， 哦， 佢大我哋十几年噶， 系 唔记得叫咩？ 总之你哋几个咧就成鬼日咧就追住郭靖黄蓉喺度， 系啊， 系。 你都同阿华哥同埋同阿翁明姐即系有好多对手戏喎，当时 系啊，华哥咪成日华哥咪就下佢咯。 华 哥 咧 怪噶，华哥咧就我嗰阵时做指导咧，做到佢嗰本咩过客系啊， 礼堂啊， 哎，边个哎闹到佢话我都想唔。 诶、哎，我唔做啦，我翻去踢波啦，咁样。 佢真系咁讲噶，系啊。 系啊，佢喺度呻啊。诶、哎，我唔鬼做啦，我翻去踢波。 咁系咪你租质啊，华哥啊？ 我又唔系租质佢，我唔我掹佢。 你用翻当年阿佳嗰啲啊？ 佢唔 成日都飞过嚟。 佢唔 OK， 佢喂，佢蠢啊嘛。 你唔好咁啦。 佢真系国政嚟噶喎， 一个人咧，你知唔知啊？就样样有得医，医样冇得医咁。咁我哋掹佢咯，成日都你咁样啊嘛。 系即系有啲动作做唔到。 佢嬲尾犀利啊！嬲尾佢识打关斗啦，识咁嘅反应又识乜嘢？哇！即系所以话人咧，话俾你听啊，你勤力就得噶啦。 系， 即系你使乜你嗰啲咁多咩咩人哋讲你冇。 使乜你啊？陈定克闹佢 啊！冇错，边个闹？你系任何人喂，我即系我唔抵得颈啊嘛！你知唔知啊？哇！你咁样你做唔到你。好鬼咩咁啊？系咪先？ 因为大家都想做好嘢嘛，系 啊， 明白？ 喂，大佬，你呢步你过客，你即系你如果你 OK， 你就 OK 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佢真系 OK 嘅 ，OK 咗啊，真系 OK 嘅。 多少胜败尽皆过去，多少恩义慈庆现时，我踏流水，不顾而去。世事轻碎，千般爱恨亦都过去，千般心事全是迷茫，旧情流水转眼逝去，空有恨流梦里。 迪克前輩講先得嘅， 係啊，我哋真係唔敢亂講。 雖然咧喺呢個《射雕英雄傳》當中啊，阿黃藥師成日都話：，誒郭靖呢個傻仔，但係估唔到真人 唔係，因為阿黃藥師係話阿郭靖啊，唔係，仲有阿洪七公 啊，都係話佢真係呢個傻仔。 係啦係啦，阿七公就係話佢啊呢個傻仔，即係中間係有啲愛喺度。咁當然啦，阿迪克前輩講嘅時候 都有 份 愛喺 度，不過佢係用咗另外一個形容詞， 真係好幾適合形容阿一㗎。 嗱，我突然間咧，因為咧我聽翻個訪問嘅時候咧，我已經忘記咗啦開頭。我聽翻之後咧，我係諗翻起當時自己嘅感受，我係有啲驚㗎。係佢突然間咁直接咁樣講，因為佢咩啊嘛咁嘅時候，咁所以我就忍唔住，你唔好咁講佢啦咁。 點知佢又兜翻嘅，佢咪兜佢其實係 其實講翻事實， 拐個彎翻嚟讚翻阿華哥嘅， 其實真係道理嚟嘅，即係你資質可能未必係及得其他人，你唔係咁聰明，但係你勤力就一定可以。搞掂曬所有嘢， 你睇一哥， 係啊，青出於藍就係呢啲咯。 朋友俾面啫，朋友。 啊，聽講話近排有啲大師傅都讚你喎，係咪啊？ 朋友俾面， 話你都嚇嘅個人又勤力又抵得諗喎。 係好似話咧，你之前跟個大師傅本來好憎你下噶嘛，點知後屘發現你嘅好處啊？ 冇，係咪啊？ 朋友俾面，朋友俾面， 係咪啊？好啦，咁啊，聽聽新聞先啦，轉頭翻嚟咧就繼續有陳迪克前輩嘅呢個經典訪問。再次多謝啲網民，佢不斷咧就將呢個訪問入邊啲內容一路再 update 翻上去。啲百科嗰度，咁啊令到咧，即系阿陳迪克前輩嗰個 profile 再壯闊啲啊！ 係啊，同埋仲有咧，就係頭先嗰段咁精彩嘅咧，咁我其實下一節翻嚟咧都有少少剪咗喺前面俾大家重温嘅。如果你頭先聽漏咗，而家係聽翻。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故事 again. 我哋上集讲到有句 phrase 咧，点样读翻好啲嘅发音上就系 a wide variety of something， 好多唔同种类 of 有一啲嘢啦。个难处喺边咧，就系因为咧 wide 咧 w 音啦 ，w i d e wide 好广嘅，呢个通常咧我哋系冇问题嘅。呢个系 wide wide wide。如果我哋想读骑马嗰个 ride 咧，就系个 r sound 啦。个分别喺边呢 ？W sound 咧 ，Y Y Y Y Y 咧，如果你望住块镜，你会见到双唇喐动嘅 ，Y Y Y Y Y wide W I D wide， 主要系双唇嘅，而系呢个音系唔牵涉条脷嘅 ，OK wide wide wide 就可以啦。 至于 R-I-D-E 呢 R 呢我哋系会读呢系 ride ride， 你听到呢嗰条脷卷咗入少少嘅声音嘅 ride ride， 而嗰个 focus should not be on your lips， 主要唔系上唇，虽然上唇都当然会用啦，系 ride ride ride ride ride 嘅声音啊，所以系 R sound， so ride ride ride， that's the R sound R I D E， and wide wide。Wide, that's W 用雙唇嘅。聽一次 ，ride, ride, ride， 同埋 wide, wide, wide， 係咪爭好遠咧？就唔好將佢兩個搞亂啦。So wide and ride。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八年前的一次聚会，手下留情，永远怀念陈迪克前辈。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 诺史能登客怀人，家阵从良得民心，手下留情，诚意邀请今个星期登场的重量级嘉宾 陈迪克，资深演员，他和迪克与牛仔毫无瓜葛，但是和牛仔一样咁好身手，皆因他武功高强，还做过很多剧集的武术指导，又做过令人闻风丧胆的中国杀人王。除此之外，他亦演过无数的小人物和大坏蛋，不过真实的陈迪克其实好好人还好玩呢。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早知道伤有些事情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你都同阿华哥同埋同阿翁明姐，即系有好多对手戏喎。当时 系啊，华哥咪就下佢咯。佢嗰本咩过客系啊， 系系李唐啊。 哎，边个哎闹都闹到佢话我都想唔，哎我唔做啦，我翻去踢波。 咁系咪你糟质啊，华哥啊？ 我猛佢， 你用翻当年阿佳嗰啲啊， 佢唔 成日都飞过嚟， 佢唔好惊，佢蠢啊嘛， 你唔好揿啦。 咁我哋猛佢咯，成日都你咁样啊嘛， 系即系有啲动作做唔到。 嬲尾犀利啊，嬲尾。后来他懂打关斗啦，识咁嘅反应又识乜嘢，哇真係，所以话人呢话俾你听，你勤力就得㗎啦。 係。 即係你使乜你嗰啲咁多咩咩人哋讲你冇。 使乜你係陈迪克闹佢。 你又冇错。你都闹你係任何人，喂我真係我唔抵得颈㗎嘛。 係。咪先咪先嗱，迪克。你如果你個崗位你係指導嘅時候，你就好著緊啲動作嘅。 係啊。 咁以前啊劉師傅佢哋就爹哋媽咪嗌晒出嚟啊。咁你做指導嗰陣，你會唔會嗌啲爹哋媽咪出嚟㗎？ 都有的，有得嚟咧，咪有得嚟係嗰種咯，即係你娘親啊嗰啲咁樣咧，就唔會話咩咯。 即係你都係笑住㗎係嘛？我好似叫得你個人唔好。 唔係喎，見到阿迪克咧，即係講阿華哥嗰啲以前未得嘅時候嗰啲咧，佢有啲猛姜 喎，唔係 有啲燥底㗎喎。 係啊，你喂你即係做你 佢好沙通啲嚟 嘅，你做幾次咧？你做得有三次咧，你都。都唔對版咧，就變咗係 你猛啦， 猛噶啦嘛， 時間又趕啦， 做乜嗰度又趕啦？ 喂，但係嗱，即係片場係咪都係，誒嗌完就算噶，即係鬧完就冇嘢， 冇嘢噶， 大家又攬頭攬頸笑翻嘅， 係啊， 係咪係真係？ 多數係咁樣嘅， 冇隔夜仇嘅。 系， 如果你自己有隔夜仇，你就唔好做呢行啦。即系你谂住我嬲佢，我嬲佢，你咪唔好做呢行咯。 系， 你咪做第二行咯。 系， 啊，去做一行你唔使俾人嬲啊，又唔使嬲人嗰啲啦。吓，系咪先？一系咁啦，做化妆。 喂，同埋同性格都有关系。因为咧，我哋倾咗咁耐咧，我发现阿迪克都系一个好开心，即系 系啊， 大侠嚟嘅。其实咧，即系嗰啲 系我真系噶，我好 happy 嘅。尤其是我而家点解？我而家仲我有个女添，喂，仲唔 happy？ 系， 大佬。人嘅嘢用乜嘢啊？話乜話唔埋咁好多嘢。 係， 哇！你嚟到呢，即係而家我呢個咁嘅境界。係，哇！有個女，你仲個女咧又聽話喎。係，即係佢唔會好似嗰啲人咁樣，可能佢睇得我哋多。 嗯嗯。 同埋我哋咧，可能佢即係見得多，同埋即係我哋又唔會話咁專制話，你講呢樣唔得，講呢樣冇呢啲咁嘅嘢。 係，即係好 friend 嘅喎，同個女。 好 friend 啊！係啊， 係啊。 即係喂，我咧就同我老豆咧。嘅性格咧就唔同嘅，我老豆咧就唔鬼出声，一出声咧就顶你一嘢啦，咁样嘅。我哋嗰个年代啊， 好 一个邻国噶 嘛， 你食饭一揸在对面啫嘛， 已经 哎呀做咩？你做乜嘢啊？你隔唔自己嗰啲，你唔隔你隔人哋嗰啲做吧？ 就咪哼人哋个头嗰啲阿爸一定 系。你而家喺边度有啊？ 系而家唔会啦，你会俾隔篱屋告你养 儿啊？咁样噶嘛？系咪先？所以哇，我点唔开路咧？仲咪同埋咧？我好多即系乜嘢都做过晒。我而家系有一个未做啫嘛，就系咩老细。我未攞个钱出嚟拍嘢啫嘛， 系 咁我有咩未做过？ 即系好多岗位你都涉猎嘅， 又唔系未做过。喂，我连最低嗰我都做过啦，系咪先？ 系 坐喂，你有阵时你唔好以为嗰啲临记或者乜嘢啊，有阵时临记嘅坐位啊都 好重要 嘅，你都要执生啊，自己坐喺度。你虽然你系背脊啫，但系你唔好成日喺度喐 嚟喐去啊，系 搞到人哋啊嘛，系咪先？真 系 好有学问嘅，其实唔系话临记，做过临记啫嘛，有咩嘅？唔系嘅呢样嘢，即系你做样样嘢，你都要深入咗去，你要了解嗰样嘢，你先做得到噶嘛？点做乜鬼啫？不如唔好做，系咪先？ 系，我想追问翻多少少白衫射雕啊？咁嗱，即系阿华哥啦，即系黄日华哥啦，就由过客嗰啲好多嘢都唔识，跟住去到后期咧，打关底又识，乜嘢都识晒啦。 犀利啊佢！ 系啦，咁跟住好啦，我想问下另外一个好重要嘅演员就黄蓉啦，当然系， 邕 美玲姐姐。咁其实当时佢都啱啱即系出嚟，同埋应该可能系佢第一套嘅武打嘅片集啦。咁你同佢困嘅时候咧，其实你觉得呢一个女仔系点样噶？ 佢咪又系即系好中意学咯。佢就可能我谂佢哋啲人可能喺外国长大嗰啲人啊，嚟到即系翻到嚟香港唔识咯，好多嘢都 系 啊，即系 好新鲜 噶，好新鲜咁样咯。咁佢咪即系我觉得佢咪中意学嘢咯，即系佢乜都要试咯。即系佢做完去睇 Baby 嗰阵时，佢就会问你喂。我頭先嗰度爭啲乜嘢啊？咁樣， 即係好學同埋其實聰明㗎， 聰明 係啊，聰明 嘅。唔係嗰啲細粒啲人特別聰明， 係咩？ 真係兩位， 真係嘅。 誒，兩位其實聰明過好多㗎。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變了有情義。從今心中就找到了你，找到了自我所依。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仲有冇其他戏咧？记得咧，你都拍咗好多经典嘅嗱，《鹿鼎记》你又有拍啦， 《鹿鼎记》啊， 系我同阿梁朝伟哥哥有冇？ 你黄龙史啊嘛，系嘛？ 《鹿鼎记》唔系，我最记得同佢拍呢个乜嘢？ 大运河？ 裘艳客啊， 系啊，裘艳 客大运河。 喂，佢个人啊，佢咩啊？ 佢同阿蓮啊嘛，陳玉蓮啊嘛，咁啊上到我哋記得上去嗰陣時，上去嗰個咩叫做黃山啊？ 哦， 黃山 OK 嚇， 黃山啊，咁咧佢哋話上去嗰、那個黃山嗰度拍日出，唔知點樣三點幾日要起身，出發咧就去到嗰度咧就五點幾六點，咁你知唔知行上去行幾耐啊？大大话话行到下昼四点钟到啦。 哇吓！但你未拍嘢噶喎。 系啊。 吓、 啊、上喂，我哋上去住啊嘛，住一晚咁啊，住一晚咁啊，第日先咩？咁啊上到去咧，哇，先至好笑啊！上到去咧，佢又攞一个朗口钟嗰啲水俾你。 系。 个朗口钟咧，洗面又系佢，饮又系佢，朗口又系佢。哇！ 咁辛苦啊吓。 系啊。 系。 吸嗰啲屁先过瘾啊。 系。 屁啊，系硬噶。 冚个皮啊， 皮硬嘅， 系因为冻得滞，所以硬咗啊。 系耐， 我摆得耐得滞， 冇洗， 哦烂冇洗。 咁冇洗嗰啲皮咪会硬嘅，本身系佢因为又冇洗佢又冇剩佢，咪本身已经氧化咗嗰啲咁样硬。 哦， 吸耐咧系硬嘅。 喂，咁但系唔保暖嘅而家咁样， 系。 但系你上到咁高，其实好冻嘅。 哦，系，梗系冻啦。 系咯， 系。 都话咧，我哋上去唔知就带咗啲褛上去咯。 系、 一路上嗰阵时，嗰啲樵夫啊， 系。 咁就话你不用带咁多啦，你上到去又剥晒嘅咁样。 系。 问佢点解咧？点解剥晒喎？行紧上，原来行到上去真系剥晒，因为热啊嘛。 行上去 就热啊嘛。 系 行咗成哇，下昼四点成十个钟咁长。 哇！ 上山、啊、 拍咗几多场戏喺上面？ 诶、一场都冇拍到。吓？点解咧？佢哋话唔知华山论剑噶嘛。 吓！ 本来就拍阿梁朝伟同阿唐继两个喺上边系华山论剑噶嘛。 哦，系。 咁去到嗰笪地方咧？佢就犀利啊！一個涼亭用一好大嚿石嘅，哇！我話真係呢啲天然嘢，你話點樣揾咧？你話俾我聽，邊有得揾啫？一個大石、啊，鑿穿咗佢做涼亭喎、 啊。 咁好啦，之後咧，我哋第日佢哋開工咧，去拍去到嗰個山嗰度，喺嗰度嚟拍 《 山論劍》，係得嗰笪地方啫嘛，因為喂你拍啦，冇嘢難嘅。 哦， 我驚地作㗎。 係啊。我哋试过抌嚿石落去啊，系听唔到嘅， 即系冇回音。 咦咩嚟咁 耐嘅？ 冇喎、啊， 系。 佢因为一望咧，下边就系 深渊嚟嘅， 无底深潭。 系 哇，即系嗰啲 几。但系结果又拍唔成喎，哇，咁咪好惨咯。 冇乜惨嘅拍。 咁但系即系所有，譬如你阿伟哥啊， 佢哋全部咪大家 引翻落去， 最多系。咁啊，咁样。 哇！又行翻落山路。 系啊。 控制掌上，障碍全部退让，胜败只差一线，哪个退避谁愿相让？老子是邓明，不管冲，胜败决定战场上，得到光荣，得到冷漠，笑我骂我都当。 古装我拍好多啦，因为即系你知武子嘅底一定系有翻咁上下，咁所以古装就经常好乐意采用嚟啦。咁、 啊、 但系时装其实阿迪克都有好多噶嘛， 时装都有， 就成日都做司机噶。你真系咩车都揸过噶咯，系咪啊？ 喂， 校巴， 我有九个牌啊！ 真系噶、 啊，你自己真 的，你攞出嚟 啊？咦，咁 真系九个牌啊！真系， 你真系因为拍戏嘅关系，定系你自己中意揸车啊？ 唔系，我无聊啊。 吓。 即系点咧？我又得闲又 你拖头又考， 又换换。我本来考想考拖头噶，佢叫我考咗嗰个咩先咋？你睇 系 咪先？睇下嗱，好啦，分别咧就讲唔讲得噶？ 讲得。 分别咧就有一号牌、二号牌、四号、五号、六号、九号同埋十号噶。 系 咪咯？ 哦， 咁几多个牌？ 我哋自己 check 翻嗰啲牌系咩嚟？ 系啦，大家自己快啲响声写翻出嚟。 佢可以睇咩噶？可以 系后面有得睇噶。 有得睇噶嘛？ 哦 ，OK。 嗰啲人话 唔知话叫我有一个系伤残人士嘅牌唔好攞啫嘛，佢 系啊，呢个系冇嘅，呢个系十五号牌嚟嘅， 十五号牌啊， 十五号嚟嘅，系啊，但系咧公共巴士有，公共巴士系咪即系巴士啊？即系巴士啊？即系你其实而家系可以去 可以去揸巴士嘅。 哦 ，OK， 咁另外咧就 系 有 超过零啊。 哦，私家巴士系咩啊？ 私家巴士咪巴士系咩？ 校巴咯，不如旅游巴咯。 哦，旅游巴哦 ，OK， 好啦，咁啊再对咧六号牌咧就系啊呢个的士，咦？阿恒同你一齐。 咦，我都有，你考的士牌噶？ 系啊， 有冇揸过啊？ 有， 你揸的士唔系啩？你又拍戏喎？ 九几？九五年好似，九五年揸过咯， 系 九唔知九二年开始， 真系稳直揸嘅， 系啊，我九零年开始揸，揸到揸咗五年噶啦。 风声与车声闯向耳边，街灯与车灯闪过再闪，夜冷中不见路人接车，只好再兜圈，所经过的街怎记得清？从来模糊像黑影，的士中闪过每个片段，好似一生不少变迁，再想也倦，怎知身边每个片段竟悄悄抹掉每一天。哦，默默望着远路，怎么可以再打转？顾客教我方向，叫我一生都兜圈，望着望着。 有冇人認得你咧？上車 有 咁點啊？咁點啊？有冇啲有冇啲得意？ 佢話拍嘢咯。佢問我：喂，有冇拍嘢？係咪拍嘢啊？咁我係啊。嗱，而家嗰個鏡頭咧就喺上面向住呢邊噶。你唔好整咁多咩？唔好同我講嘢啊！嚇！佢真系咁样啊！ 真系 咁样。 但你系因为你系真系揾食定系玩噶？其实 一半啦。 哦，你又中意揾食又中意玩？ 无聊嘛。 但系几好笑！如果有一日咧，你上车见到阿陈师傅喺度咧， 嗰阵时阿小迪揸嗰阵时，佢就嗰个梁小迪咧， 系 咁佢就成日都漏埋我噶嘛。喂喂，点解你又嚟啊？又嚟啦咁。 即系冇咁啱冇通告就诶，揸翻转啦咁样。 咁你会唔会专登载翻啲圈中人放工咁样走去广播？ 咁又未试过 吓。但真係以為你開工喎！ 我最慣咧就見到咧就嗰陣時揸夜更啊，夜晚都有成三點幾啊，打烊嘅時間咯。咁啊有個女人就上車，咁佢上咗車之後咧，咁我問佢邊度，咁佢觀塘啦咁，咁我又唔理佢啦，係咪先？咁我咪揸啦，點知揸揸喺望到嘅，咦？點解有個長頭髮咁長嘅咧，喺度咁樣梳喎？ 哎呀， 喺個鏡嗰度啊！原來佢剝咗個假髮， 喺度梳頭，哇！ 好驚啊！好驚三點幾， 你話恐唔恐怖啊？ 恐怖真係恐怖啊！ 分分鐘架車垂咗嗰邊噶嘛？ 係咯， 哇！呢個真係拍四人夜話嗰啲喎， 真係㗎，唔係點即係 咩迷離迷離嘢啊？ 係啊，佢真係幾咩啊？ 喂，咩先？ 幻海奇情嗰啲嚟㗎， 即係咧嗱，揸夜更咧，我以前我舅父都揸過夜更，即係好多年之前，咁咧就試過俾人劏死牛嗰啲啊！你有冇試過呢啲咁？ 我真系未试过。 你望唔高手啊？ 系，你分分钟系嗰啲咧。如果有人， 我就系人哋以为我汤水牛咯。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 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继续都是正常的，有多少个可以重来？ 嗰阵时啊，我哋知道咗一哥中意定系原郎仔未噶？ 咩啊？我哋都未识一哥。 你系 哦，咁唔怪之我第一次听呢个鬼故啦，因为我都有个类似嘅鬼故噶。 系咩？有咩鬼故？ 因为话说咧，咁有个妈妈同小朋友喺屋企啦，咁发现咧每逢五点几六点嘅时候咧，个小朋友就会对住个窗出边讲拜拜爸爸，拜拜爸爸咁样啦。咁啊，以为咩事啦？佢留意咗好几日，日日都系五点几六点黄昏嘅时候话拜拜爸爸，拜拜爸爸。拜拜太阳伯伯啊！ 咦，唔系喎，阿一哥好似讲过俾我听噶，我见到佢头先只眼咧，嗰啲蛊惑眼出现咗，我就喺度谂啊，点解咁熟嘅？ 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啊，好啦，唔知讲乜，我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港铁票价调整机制是一个公开、客观和具透明度的机制。票价调整机制下设有负担能力上限安排，在封顶效应之下，今年的港铁实际票价调整幅度为 3.09%，较票价调整机制方程式得出幅度为低，反映有关安排能够为市民把关，照顾市民的负担能力。局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港铁会继续提供一系列票价优惠，当局鼓励港铁在顾及营运环境和社会和经济情况之下，尽力提供各种票务优惠回馈乘客。观塘兴业街一栋工业大厦有单位怀疑被用作私烟储存仓库，海关检获大约1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47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350万元。一名男子被捕，被控以处理应课税品条例适用的货品罪，下个月26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 海关凌晨在兴业街截查呢名正在搬运货物的28岁男子，在他的手推车上检获大约20000支怀疑私烟，押解他到附近一个工厦单位搜查，在单位内检获大约100000支怀疑私烟。海关相信已经押解一个供应东九龙一带的私烟储存及分销中心，会继续追查私烟的来源，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国务院总理李强上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努鲁总统阿迪昂。李强说，中国和努鲁今年一月复交，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前往努鲁投资，愿意同努方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之下深化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等领域合作。李强又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古纳雅德纳会谈。他说，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前往斯里兰卡投资兴业，愿意增加进口斯里兰卡优质产品，希望斯方为中方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为维护中方新能源汽车企业利益和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公平竞争环境，中国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的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发言人说，美方以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环保为名，出台通胀削减法和实施细则，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补贴政策，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排除在外，扭曲了公平竞争，严重扰乱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则。中方坚决反对，敦促美方及时纠正歧视性产业政策，维护新能源汽车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9372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23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3，日元151.43，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6，人民币7.219，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兑美元0.6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87.29美元，卖出218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晚间局部地区能见度颇低，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敢搏，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都灵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劳工处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3月26号同27号在旺角物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50多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 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佢就会损害你嘅身体同精神健康，仲会摧毁你嘅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搵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咁啊，琴晚咧，我哋就最后半小时咧，就播咗一啲咧，即系同阿迪克前辈啊有关嘅歌啊，但系我哋又冇播迪克洋牛仔嘅，系啦。咁今晚咧，由于一哥喺度咧，我哋都系唔播迪克洋牛仔嘅，我哋播一啲咧，我想讲咗金融先啦，即系金融嘅武侠小说咧，就同我哋嘅呢个年代咧就息息相关。我想话去到一哥嗰个年代，你哋仲会唔会有啲人系即系为之疯狂啊，为之着迷嘅咧？ 有啲人会睇金融嘅，咁但我哋就分两大派别，同埋两大派别嘅，即系如果睇三国 即系峨眉派同埋 即系两个嘅唔同小说嘅派别啦，有两 四个派别 啊，再嘅仲有其他派别嘅， 你系两大派别嘅两大派别啊嘛， 嗱仲有两大派别嘅两大派别嘅两大派别嘅，首先睇你系睇中式定西式嘅、 哦， 因为有堆人咧系中意睇哈利波特嘅， 哦，你哋嗰时已经有哈利波特啦，哎呀， 咁但系有一堆就系坚持留喺呢个嘅中国文化嘅怀抱， 即系四大名著嗰啲， 系 啦，呢我就系其中一个啦，系啦。 但系四大名著又同金融嗰边又唔同噶喎、 哦，冇错啦，因为如果你系比较，因为嗰啲又唔好话历史啲，但可能即系同名著同埋武侠小说又系两款嘅概念嚟噶嘛。咁、嗯、如果你系留喺名著，一系就留喺个武侠小说入边嘅，咁我就咁啱去咗名著嗰边。咁名著有再分嘅，究竟你系呢个嘅《西游记》定《三国演义》？ 系 啦，咁另外一边就系金融同埋 卫斯理。 系啦，卫斯理嘅派别、哦，即系一个现代啲同埋近代、哦，我称之为近代啲啦。虽然个故仔唔同， 背景唔同啦，故事背景。 卫斯理入边咧都仲有两个门派 嘅，仲、哦、有元真合系卫斯理嘅， 元真合系咸啲嘅。 系啦，而小弟就系拣 咸嘅， 拣西游记同卫斯理嘅派别，所以就比较少。卫 斯理拣边个派别咧？ 卫斯理，我真系睇翻卫斯理。 竟然你唔睇元真合？ 因为我系睇完，我记得我系睇完。 唔、哦、系，其实佢。 其实我唔系咸湿嘛，你想讲？ 唔系，但系你讲《西游记》，其实都有嗰啲蜘蛛精嚟迷惑人啊，嗰、 哦、 啲你都系呢啲噶喎。 点同袁振合嗰啲咧？ 啱、哦， 佢影佢胜可以话。 但系如果你用《三国》同埋《西游记》去比较嘅时候，咁《西游记》又真系啱啊，一哥嗰个派 系系系。咁睇咗细个，因为睇完 TVB 嗰套《卫斯理》啊， 系 咁跟住有一日喺书柜嗰度， 罗家良嗰套， 罗家良嗰套同埋蒙嘉慧嗰套。系啦，咁然后有一日就系喺个书柜嗰度，屋企嘅书柜行过嘅啫。平时嗰度咧系摆啲食谱嘅，即 系 有话方太喺度个嘅，记得。仲有一个系教点样用橙皮嚟煮餸嘅食谱。咁喺度抄下嘅时候，咦有两本嘅卫斯理， 系 咁就系一本我记得系叫第二种人。 哦，记得，因为佢哋系呼吸二氧化碳啊嘛， 系啦系啦， 调转啊嘛， 系啦。另外一个叫迷藏，咁啊细个就 入咗幅画度。 我唔知有冇幅画， 嗰度系迷踪，迷藏， 迷藏， 迷藏另一个， 迷藏应该系，总之一个城堡入边荡失路啦。佢话喺个古堡咧入边个规矩就系唔可以喺入边玩捉伊恩嘅，咁后屘先开外有啲平衡宇宙咁样嘅嘢啦。 哦，即系等于我哋打麻将唔可以四个一齐打西一样。 咁跟住之后就去到后屘就真系一路就沉迷喺呢个嘅卫斯理嘅小说，去到中四、中五都系一路睇卫斯理嘅小说噶啦。 咁、哦、 因为其实都好多嘢睇噶嘛。 咁点解你唔掂下金融咧？ 金融有掂嘅，但系因为咧我哋系 掂而家嗰啲金融 股票啊，阿里巴巴嗰啲。 唔系我系睇卡通片咯。 哦，卡通片有 嘅。好似中一、中二嘅时候有一套嘅卡通片嘅，系日本即系制作啦。咁然后就三色台买咗嘅一个。嘅卡通片嚟嘅，我記得係逢星期六，六點半新聞之前， 係 就喺呢個嘅翡翠台嗰度做嘅， 係 做完之後就係做六點半新聞啦， 係 係啦，咁我記得仲記得嗰陣時，通常睇完呢個之後咧，就會轉咗去國際台。睇顺丰妇产科嘅， 哎呀，宋慧乔啊嘛，第一套啊，嗰啲系嗰啲家庭肥皂剧嚟嘅， 我到而家都好想 睇 顺丰妇产科嚟睇嘅，所以喺我印象中 百几集嘅好似有， 哦系啊， 总 之我印象就系神雕侠侣同埋顺丰妇产科系冧埋，但系因为神雕侠侣我冇追落去嘅原因系咩咧？好多时礼拜六日阿爸放假咧。 佢要睇新聞啊，因為我記得嗰時嘅新聞咧係六點鐘就係亞視，係 啦， 六點半就係無線，咁所以佢唔俾冇幾可以追到個神雕俠侶，但我有買到神雕俠侶嘅遊戲卡咯。 哦，即係係 game 啊，係乜嘢年代 嗰啲卡牌 game 啊？ 有嘅咩？ 有，我嗰年代就係因應呢個卡通片出咗嘅一啲嘅神雕俠侶， 即 係 都係日本出 嘅。 玩嘅點玩㗎？ 我买咗之后唔识玩啦，我记得系唔知边间铺头执笠嘅时候，廿蚊一副，我买咗翻去。 其实系咪斗大噶？即系咧，你打杨康出嚟咧，就要揾袁彦雄，你打落去先至可以赢到佢咁多啲。 真系应该唔系嘅，佢可能咪好似龙珠卡嗰啲咁啊？又唔系喎，系咪？定系三国杀嗰啲 friend 啊？ 完全冇记忆。总之我记得我有一盒卡喺度嘅，系真系间铺头执笠。我仲记得间铺头喺边添， 系 喺小西湾嘅一间玩具铺，佢执笠廿蚊一沓。我话：，诶，买咗翻去先啦，买咗翻去。原来呢个世界冇人玩呢个神雕侠侣卡， 系咪草噶咋？ 唔系，佢真系玩嘅，因为有啲绝情谷咧，嗰啲卡咧系有啲魔法效果咧，你可以喺个绝情谷咁、类似咁样，我唔记得咗啦。咁就有副咁样嘅牌喺屋企嘅。 你仲有冇啊？我想睇。 应该抌咗啦。 可能上网 search 到嘅。 应该抌咗啦。 咁即系话你唯一识得嘅一个金融嘅product 啦。就除咗個卡之外，就係個動畫版嘅神雕俠侶。 鹿鼎記咯，但係都係阿星爺嗰個鹿鼎記咯。 哦，係係發個面獎， 卑職對大人嘅仰慕，簡直就好似滔滔江水，連綿不斷啊！ 咁啊，我咧就完全冇掂過呢個金融嘅卡通片嘅。咁啊，一哥你不如介紹翻先啦。今日第一飛俾你嚟。 係係，小弟嗰陣時啊。最记得嘅就系呢首嘅主题曲啊！ 哇，我真系未听过呢首歌，边个唱噶？ 系刘德华先生唱嘅。 杨过唱过啊！ 系啊，然后我揾资料搜集嘅时候啊，原来有出过 M V 啊！ 哎呀， 系占住个卡通片片头嘅。 哎呀， 系啊，大家可以去嗰啲影片平台嗰度揾下。 你识唔识唱啊，一哥？ 唔识啊，其实我冇咩点睇嘅。 有时我在挂念你，思忆化上那香味，昔日可拥抱着你，深暗地半起。有时我亦痛恨你，竟将爱情至死地。原道这个道理，不接受分离。谁愿意分离？流浪在半生，怎去预备？情意我一生铭记，留在世上全没趣味。像你，痴心也埋葬此地，心灵中主角是你，真爱是欢你。 错唱歌嘅系杨过啊。叫咩名字？你首歌一个？ 叫真爱是苦味。去到 college 位我就翻翻嚟有啲回忆。 系嘛？ 我仲记得小龙女嗰幕 系点样？ 激气啊！ 点样咧？ 咩俾人？即系玷污嗰幕啊！喺卡通片， 无论 系 无论系现实版， 冇错， 同埋卡通片版，大家都系记得呢一幕 嘅，激气啊！激气 啊！阿尹志平啊嘛， 系 啊， 激气啊！激气 啊！大家都系留意呢一幕噶吓，真系。 唔系咁啊，阿一哥特别留意嘅，亦都系好正常嘅。而阿一哥平时嘅人品系嘛？喂，咁如果咧要我拣金庸歌嘅话咧？咁其實咧，我先講下先啦，因為咧，我以前咧就曾經咧經常咁樣去強調咧，就係我覺得啊，就算後嚟咧就出咗好多好多嘅唔同嘅版本，即係不停翻拍神雕，我想講神雕嘅係，咁咧翻拍咗好多次嘅神雕咧，咁但係咧，我始終覺得最好睇嘅咧都係 TVB 八，因為八四年係嘛？八三射雕，應該八四年， 八四到啦，係啦，八四八五啦， 嘅神雕我自己係最中意嘅，個原因係啲乜嘢咧？咁其實係因為嗰種原始，又或者可能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就已經係呢一堆啦，咁所以咧。变咗即往后嘅嗰啲咧，我嗰啲角色首先就系、是，譬如你揾内地演员咧，其实我唔系真系太熟悉啊嘛，咁所以我又会唔冇嗰种叫做归属感喺度啦。第二系咩咧？我觉得我有一种嫌弃咧，其实都几唔合理嘅，就 系 因为佢拍得太似啊。 哦，系啊，我哋睇 low tech 嘢长大噶嘛， 系啊，因为 即系我哋要睇嗰啲桃花咧喺下边有人转嗰啲噶嘛， 冇错啦，系啦、啊。但系咧，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系咧，我好记得当时系睇黄晓明同埋阿刘亦菲个版本嘅神雕咧。咁我见到佢，哇！佢拍嘅所有嘢咧，直情系完全系金庸先生笔下嘅每一粒字啊， 奇幻啊， 系每一粒字、啊，即系 前走壁， 譬如可能系佢嗰阵系一啲写景嘅形容，譬如话哦喺呢条唔知乜乜江上面咧，就有一只小艇咧，就唔知点样咧，就泛舟喺嗰只艇上面咧，就有一个歌女咧，就系轻唱住一首唔知咩歌，咁然之后咧附近咧就有落花咧就流水啦，咁即系类似系咁，佢、所有嘢都拍晒。真的全部拍足的，咁但反而就正正是因为咁咧，我会唔中意咗。我后屘咧，我谂到一个原因嘅，应该就系因为佢讲应该话佢嗰个画面同我脑里面嘅想象咧系唔吻合啊。因为我自己睇文字谂嘅嘢同佢拍出嚟嘅一定系会有唔一样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好唔中意，我好唔中意。但系咧，慢慢咧，所以我冇完全睇晒嘅，但系咧后屘唔知点解咧间中你开电视佢又做喎，咁你咪望下咯。又的确咧望下咧，阿黄晓明咧其实真系做得几好，所以咧去到大结局嘅嗰啲位咧，我就有睇翻咯。咁而吸引到我继续留低嘅，仲有另外一个原因嘅，就系、是、刘德华先生嘅片尾曲。我从来冇谂过咧啊，原来阿杨过唱翻呢首歌咧，原来系可以咁好听嘅。同埋嗰个感觉系好唔一样嘅，即系虽然你见到嘅系一个配音版嘅电视剧，系讲广东话嘅，但系咧华哥唱翻广东话又系另外一个味道咯。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托飞眼，愿剩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挥慰，兼此心托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惊讶，从未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自叹，纵已失去也可再还。情缘至今未 此心托飞雅，哪怕悲欢何妨最深。 浪漫得過是阿楊過唱翻俾小龍女聽，我覺得呢首歌是啊，唔知道我作為一個神雕迷咧，我係有少少情意結，所以其實一直都好中意嘅。 係 阿華哥嘅《情義兩心堅》啊。 係好啦，咁啊咁堅咧就到我啦。咁我咧一路咧即係喺節目當中啊，咁多年以嚟我真係係聲稱啊，我自己係一個金融嘅武俠嘅武俠劇嘅迷嗱，你留意住我係講緊金融武俠劇嘅迷。但系咧，小弟都心十分之惭愧，因为咧，其实咧咁多年以嚟咧， 未睇过小说。 我系真真正正完成嘅，只系得两个古仔嘅啫，睇晒嘅。第一个系《侠客行》，因为够 短嘅， 佢得半本嘅啫，佢加咗一个唔知叫《月女剑》咁样样嘅喺后边嘅。咁因为短啊，但细个真系冇耐性。咁同埋咧，好多时咧。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系可以散买嘅金融嘅小说，譬如咧你买咗第一本即系你可以逐本买嘅、啊，你买第一期你唔买第二期先可以咁样嘅。咁咧好多时咧，譬如射雕英雄传我睇咗一本，咁我就一嚟又冇乜钱啦，第二就系、是、哎呀算啦，咁啊睇住咁多先啦。咁唯一我睇得晒嘅咧就系、是、你估边本啦？你估？ 你讲长篇 睇得晒长篇，我得一部睇得晒嘅啫。 哦，《鹿鼎记》啊？ 唔系。 哎 我都谂住估《鹿鼎记》喎， 因为《鹿鼎记》真系好 好 睇， 易入口啲啊嘛。 唔系，系啊。 神雕咯， 唔系，因为我冇睇晒射雕，所以我都冇睇神雕，好、难估咧，有啲难估嘅呢个系啊， 长篇 系啊，长篇啊， 诶、你睇咩《天龙八部》啊？ 冇错，好嘢啊，因为《天龙八部》 咁其实系，其实长篇有几多本啊？ 唔系，咁你都有仲有啲诶《倚天》啊，嗰啲同埋 《 笑傲江湖》嗰啲嘅。咁我點解我特別中意睇呢個呢個笑天龍八部咧？ 因為分開三劇噶嘛，其實 冇錯。其實因為咧，佢個愛情故事好好睇嘅，即係我好中意 黃雨嫣嗰個， 同埋阿段 誉 啊，即係多情種，又迷戀一個即係嗰個石像咁嗰堆咧，即係衝咗落去咪見到一個石像咩？ 跟住就愛上咗，係 啦，即係呢啲咧。唔知啊，細個我已經好中意呢條橋。 喂，你係睇咗電視先，之後先再睇翻。 電視先嘅， 哦哦。 因為咧，嗱，其實老實講啦，其實咧，呢個《天龍八部》首播嘅係嗱，首播嗰陣咧，其實我得七歲嘅啫。咁、我梗係唔知道咩叫做愛情小説啦。 唔會嘅，你天生已經係個愛情 狂。唔好講呢啲啦。咁啊，跟住咧就應該係喺某一次嘅重播嘅時候咧，我諗應該係我十二三歲啦，開始嘅時候就開始，即係問世間就知道開始咩叫情為何物啦。咁、但係咧，我就開始，我記得應該咧係買翻嚟，好似我哎呀媽買《天龍八部》嘅。咁就因為我覺得哇，湯鎮業真係好靚仔，跟住咧阿陳玉蓮姐姐又真係好靚，咁我又開始愛上咗呢個咁有少少奇幻嘅一個愛情故事啦。咁我咪開始追咯，所以到而家其實我唯一一卷咧即係睇得曬嘅金融長篇嘅小説咧。就是《天龙八部》啦， 咁嗰啲乔峰嗰堆你有冇睇？ 有噶有噶，不过我已经唔系好记得啦，其实啦。 讲紧呢首好嘢啊！ 呢首好嘢啊，真系就系好描写到啊段誉嘅心声啊。 情和爱几多爱，几度痛苦无奈，无穷于。几多怨，几许凄然期待，情和爱几多载，几度要将人害，迷茫我一张台， 多次往痴心，换了几多伤害来，冲不过千般障碍，承担断肠感慨，明明知我有害，可是我偏也期待，但求得他一笑，方得抵上还自在。 系写出咗多情种呢三个字啊！ 其实阿乔峰都系多情种，你有冇睇乔峰传？ 我有啊，我有睇啊！ 阿乔峰， 临尾呢一脚挂网啊，可以话 唔系啊，因为我哋头先 冇得追啊， 一路听住 啦， 一路听住阿关正杰哥哥情爱几多爱，阿一哥就喺度讲乔峰传噶嘛。 哦，系啊，系啊，我有睇阿甄子丹先生嘅嗰套乔峰传，系啊，好睇啊，我觉得系啊。 你睇咗几多次啊？乔峰， 我睇咗两次。 诶，咁即系喺你心目中乔峰咧 就系甄子丹 啦。哎呀！ 但系我哋心目中嘅乔峰真系 家人哥啦， 系啊，家人哥啊。 我系薛丹人。 其实我到而家都好想，希望可以约到佢上嚟，然之后做一次。我系薛丹人。 我又何尝唔系好想邀请到郭靖或者虚竹阿黄日华哥哥上嚟咧？我哋由呢个节目嘅开方第一日啊！ 哎呀，原 来讲到而家， 成个天龙八部啊！我哋净系啊邀请咗阿汤镇业哥哥啊，我哋啊 喂有阿陈福生嘅啫，当年 系。唔系，即系如果讲男。即系阿乔峰啊，同埋阿虚竹，我哋都未可以请到上嚟。 继续努力啊！我哋仍然期待紧阿华哥上嚟啊！ 如果请到佢上嚟就好啦。 因为我哋话啊嘛，我哋讲过，曾经讲过，如果佢上得嚟咧，手下嚟流程就可以执得噶啦。 系啊系啊，所以好期待系咪大家？ 喂，好啦，听晚见啦，拜 拜。